行人生，联想 S 手机本流行， 联想 Lenovo。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马先生是老没见了， 今天又催你忙， 对，忙啊，待会儿又要参加盛典去了。詹老师，今天这个一身红衣啊，衬得你脸色好，面若桃花啊。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是没有盛典要赴，回家跟孩子吃饭去。 哎，像你这个算高知啊，高级知识分子吧。 我怎么这么受抬举啊？今天 他在美国上学呀，怎么就回家现在到北京做全职母亲呢？算是 啊，我是对，基本上我带小孩啊，这孩子从生下来就是主要我来带，然后我先生挣大钱，我挣小钱。 你听起来也挺传统嘛。 对，我其实我觉得也挺逗的，我生孩子很晚，生之前多年就听到我周围的女朋友说你这人连走路都没学好呢，因为我个子比较高，走路说据说是很吊儿郎当啊，说的不像一个能负责任的人，说你肯定生不出孩子来。没想到我突然一下就生了，而且生完以后特别投入的一个母亲，走到哪儿都背着我那个背筐里那个我的女儿走，所以所有的人都特别意外，觉得你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了？我基本上当了八年的大奶车。就是 马先生，您这个公子儿子出世的时候，你觉得你跟老婆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父亲是什么感觉？ 因为我那时候还按现在的话算是比较早婚，我生孩子的时候大概二十七八岁吧。二十七八岁呢，那今天的二十七八岁的人恐怕都很少，尤其有点知识的人呢，都很少生育。我那时候 对算老土了。 感受不是很强烈，就是哎，就觉得多了一个人而已，然后该干嘛干嘛。 这是谁？这是我的吗？所以啊，今天这事儿其实跟这个男女啊，这个家庭啊都有关系，还是从扎老师这儿引申出一个。你看，你讲你现在这个早婚都算老土，现在大家聊什么？聊换偶了，你知道吗？扎老师都要聊换偶。 哎，我得澄清啊，这不是我的事儿啊。这个。是沈昌文沈公，他上你们这儿做了一次谈话节目，据说是播出以后哈，反响比较强烈，因为他谈到了性解放的问题，还引了这个台湾的一位女性主义者何春蕊的一个口号，叫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宁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对，这是原话。然后呢，之后马上就有一位好像是辽宁的女性，是一个军警，年轻的军警，主动上门找到沈先生啊， 咱节目有这反应， 诉说他自己的换偶的经历，就是他自动曾经和另外一对夫妻，他夫妻俩和另外一对夫妻自动自愿的进行换偶，然后他可能就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蒙面诉说了自己的经历之后，不幸后来泄露被发现，被单位开除了。他又是一个军警，所以他特别想找一位开明的老先生给他做主，把他的经历能够出版出去，是这个事儿 呢。 他想找出版社。 那这沈公见着真格的了，是不是就吓坏了？ 沈公说：“哎呀，他不要搞错了，说的我可以想一想办法，看看这个自传写的怎么样，文学水平。”沈公马上就斯文起来了哈。但是沈公告诉我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叹，就是说我们曾经谈过，现在是一个价值特别混乱的。时候大家对很多事情没有共识，包括男人怎么看女人，女人怎么看男人，或者女人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做才叫一个女人，这整个里边有很多错乱和就是互相找不着北的这种感觉，包括这个换偶是不是是一个变态，还是一个就是走极端，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种就是压抑性欲的这种文化，常年这种禁欲文化之后一个反弹，就像钟摆似的从一头打到另一头了，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个个人的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家的反应是比较乱的。好像 马先生知道换偶是怎么回事吗？ 我知道这个，不是好多杂志都报道过吗？ 对， 我觉得他这个我们社会，当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在性上面的选择就开始宽泛。你性原来是一个，就简单的说，结婚为什么？结婚是为了简单的解决性问题，最早嘛，就是这个一般人。 您是 没有什么 目的结婚的， 大部分要解决一个省钱的性问题。 省钱， 对，如果你不 繁殖后代， 对对。对我想繁殖后代这个事儿，在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后，渐渐越来越不重要。那么像这种换偶、 换偶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对婚姻这个制度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制度有巨大的缺陷，才有人去挑战。 他呀，挑不挑战还是极少数人，而且呢，就是存在多年了。其实是今天呢，好像拿出来说，比如说同性恋早就有，对吧？ 对。 但是今天成为一个题目，大家来说它。你像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啊，我了解，我没换过，我了解，真的。 换过我们也不揪逗你。 行行行，我换我就属于马先生说的那个带一小姐，我就换一下。中国人真是这样的，好像是林语堂还是谁，我记不清，写过这个事，就是在美国。美国人都很老实，说咱都带老婆换，结果这中国人呢，他到唐人街找了一个卖淫女，说这是我老婆， 以假换真， 以假换真。我当年在香港，我是见过香港的杂志报道过，就是香港和广州有一波人，而且呢收入都不低，算是这个白领阶层。哎，他们呢就过着一种类似于什么，要叫我觉得就是一种隐秘生活。 不，他这个换偶的前提就是，他的社会前提就是大部分换偶人都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 对， 知识低的他反而不换啊，他反而不换。 因为其实换偶你这么想想是更平等的一种试验。它是一对一的嘛，而且是完全两边是平等的，都是夫妻关系，对吧？同时要打破这个夫妻关系，做一种性的游戏也好，还是实验也好，那么跟去养二奶和去嫖妓，那是纯粹的金钱关系加权力关系，那绝对是有钱的人，你不管是男的嫖客去嫖女的，还是女的富婆去来一个面首，对吧？它都是权力和金钱，这完全是不平等的关系。所以从这点上讲，其实这两种现象相差相当多的。 这今天的话，我比过去容易是什么？是因为有互联网。过去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过去的换偶会非常少。 对，我就说那个广州香港之间的嘛，他是在网上约定， 对， 还定期的， 对， 甚至有时候坐在游艇上， 对。 你这其实我觉得是个心理的特别大的一个考验呢，因为你比如说就是说一个盘子都是钥匙什么的，大家抽签拿着什么钥匙算什么，然后呢，实际这里边就是说完了之后。夫妻俩在一起回到一起生活的时候，会产生种种的心理问题。 对，他这个心理问题，我就看了一眼沈工传给我一张，就是这个女军警的她的换的经验，我粗粗的看了一下，我觉得真的她不是为了刺激而刺激，她是想追求一种新的体验，而且重新再回头看她的婚姻关系，就是她的描写有一部分心理的描写还是挺感人的，我觉得真的不是那种很矫情的。 那时候李银河在博客上自我封口，不是写了个东西吗？那大概意思就是说，聊这个，咱社会还没文明到这个程度。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空间，快乐无界限 ，TIDA 精彩大有不同 ，TIDA 零七款全新上市，东风日产腾飞零七，至诚聚会。 但是这个确实说到现在的一种女性观念的这个问题，的确是有，就是说男人，就像你刚才说，男人怎么看女人，女人怎么看男人，我不知道这方面你有什么感想。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女性，我因为在美国生活很多年，我回来感觉的一个让我开始不太理解的现象是，就是我周围很多女性朋友都是职业女性，或者是做艺术的，或者做文化的， 白骨精 但是他们都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跟我在同类的这个美国女性的他们的表现非常不一样。美国女性很坦然的承认，我当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甚至他们的丈夫或者他们的男朋友都会很坦然，哦，我也是女性主义者，男的也这么说。但中国女性非常回避这个，因为女性主义者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标签，好像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你是洪水猛兽，你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个很凶恶的这么一种形象，你可能就很不女，你知道吗？那我这些女朋友，我觉得他们都不太情愿做这种女性，就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开始哦，发现这个气场是这样，我发现我也不太愿意承认，我这么好色的一个人，还见着一个 好什么色呀？ 好男色呀？那当然， 你好男色吗？ 就是见着一个长得漂亮男的，就有点走不动了。 你会吗，张老师？ 那当然，脑子都乱了吗？哎，所以我怎么我自己说成一个好像 女性主义者把男权吓跑了，这不行，这不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中国男性怎么这么就是 这有个基本问题，就是说性这个东西本身是不应该附加文化色彩的，性本身是一个很动物性的，就是我们跟这个哺乳类动物的这个在性行为上的区别不是很大。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发情，它是要有发情期，哎，我对对对，我们就这么点区别。那么问题是我们把性上面附加了很多文化，这个文化附加的越多，这个性的本身的意思就越没有了。所以为什么就变成就你说白骨精这种人都是男人不太喜欢很不愿意接触的，就是觉得他的文化太多。你不知道男人很大程度，过去男人纳妾，包括越有文化的人越要找一个没文化的人，他觉得这个乐趣无穷。有人说我70岁了找这个女孩，我一天教她认一个字，我还有3000多个字教的，我还能多活10年。就是说他这种心态， 对，现在有一个反过来的说法，就是说高学历高知识的女性也愿意找一个 没文化的。 所以最后说画了一个图表，说最后是女海归要找男民工，这下就配上了。 我碰见过一个， 那男海归愿意找女民工吗？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不行。 我碰见过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也是到后来从美国回来一段时间，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女孩，就是长得也非常好，然后非常有知识的这么一个女孩。最后呢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他就说我突然发现有一种人是为女人活着的。我说谁？他说我们单位的电工。因为他回来以后就他孤身一人嘛，他知道丈夫什么都在美国，然后这个电工就天天的伺候他，就整个的过程就是按我们看就是一个性奴隶，就是任何一个有知识或者说有地位的男人都不会做到的事，这男的都会做。比如每天呢提前15分钟下班，骑着自行车就奔他们家给他做饭，做完饭以后呢吃饭，吃完饭呢让他去洗澡，这男的就刷碗什么都收拾好了，收拾好了以后呢这男的去洗澡，然后呢做爱呢满足了他的全部欲望以后呢，这男的骑着自行车就走了。 这不是性奴啊，这就是性奴啊。 我关心的是这男电工长得漂亮不漂亮。 你看你这女性主义， 这男电工可惜我没见着，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身体很好。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敲门的时候，是那男的老婆敲门来了，然后这女的说我以前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 有老婆， 不是有老婆吗？然后后来这个 骑自行车回家了， 这男的就后来从此以后他就不让这男的再来，这女的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又回美国了。然后他非常吃惊的跟我说，他说因为那女的他接触的男的都是有文化的，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男人，这个男人给他带来的愉快就是动物本能的这一块超出以前所有的人。 哎，你说这事儿让我想起来他们最近不聊那王小波吗，其中很多人注意到的就是说王小波的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性啊应该跟这个心和脑啊摘开来，就是说性本身可以是一个享乐的有乐趣的， 对 是吧，人可以舒服吧，人可以玩吧，但是当然别坑人别违法等等。 对，我是觉得性这个东西太美妙太复杂了，而且很多种，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它就是性和脑袋是要分开的，可以是分开的也可以是合着的，有多种层次的嘛。有的是那种所谓意淫型的，它也可以非常快乐，有的是非常简单的，有的是就是说实话这人在性上是最喜新厌旧的，你这个时候是要这样的一个电工，那时候你可能要一个大学教授，对不 对, 对， 你是多种需求，所以婚姻是一个永远的困境，它强迫 你 只能一种。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你看你女性哈，这点观点就是说性是不是要和情合一？通常咱们周围的女性都是认为，我当然只有跟我爱的人、我喜欢的人能够享受性。但是你认为这两件事能分开吗？ 当然能分开，就是动物性和灵魂的是又有分有合的。我刚才说就是色和情这件，其实中国的古典文学里有太多的对这个的研究， 但是 我们有非常高。 你行吗？ 什么？我什么行？ 你能就是说你能单纯为了性说咱跟电工玩？咱们开心了玩， 咱们得说这么具体、啊、我反正觉得 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个， 我非常重视动物性，你就是说别让我跨到那一步，我就得跟某一个电工啊，但是我觉得一个没有动物性的男性是不性感的，是没有意思的。 哦，对，你对我们是这么期许的哈。 真的，我完全是在佐证马先生的观点啊，就是这样，在这方面，在男女，因为从社会学上我们听到的更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一个，你刚才无意当中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哎，八十岁的老头和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这就精神，那你要反过来想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你不是更觉得，但实际上他在心理上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叫 Georgia O'Keeffe， 她是八十岁的时候，老太太一直和一个三十岁的一个男管家，很漂亮男管家一直相爱，很多这样，包括那个法国那个玛格丽特·杜拉也是非常年轻的情人，这种都是我们可以说是特例。但是其实，在她身上你看到了男性和女性对异性的这种身体的需要、性爱的需要，对年轻的一个躯体的这种。几乎是非理性的一种爱恋等等，随着年事渐高，这是在男女身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我们在传统的习惯上是更赋予男性这些特征，这些心理需要 啊。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明白，其实女的也一样， 一样，对动物性的要求，对知识的要求一样的，我觉得基本上很相似啊。 但是好像啊，没解放， 被压抑的更多。 你说就是说， 因为它塑造的这个阴阳的这个关系是。就是说是 对啊，你就是实际上你说的这一套在周围很多女孩子那里得不到验证啊， 她不敢说，她不敢说， 她是不敢说，还是说从小受的这种教育啊，她已经忘了，她已经觉得很多女的跟我说她没有什么动物性的需要 啊，对，所以啊，就甚至有一些女的说一生都没感觉到性高潮，觉得没这回事儿，都是男的非得要这个。 性骚扰了， 他还是我觉得男性和女性就其动物性上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女的就是男的性高潮全有，对吧？个别的病态的是没有，对吧？大部分人都是有的。那么甚至有的阳痿的人也有性高潮，也可以来。那么对，那么女的不是。女的她首先呢，她在这上面是这个女的本身在动物性本身上是没有性高潮的。你看动物是没有的，动物所有的，你比如你看那老虎交配， 说 哪母虎 动物没有吗？ 没有， 动物也 没有，没有，不，那是你想象。 你不是老虎，你怎么 不 带母老虎的感觉？ 专家老虎，开玩笑。 动物学专家可以通过动物的习性来研究。你看动物在交配完了以后，那个母老虎迅速反头就咬它。你看到没有？它不是个高潮， 那可能是高潮的反应啊！ 我跟你说，我的可以这么诠释，因为它的性高潮的区别是男性是一次性，女性是多次性的，它的潜在力是多次性，所以男的妓女非常男妓男非常贵嘛。 母老虎咬他是因为觉得一次不够，一次不够，你太差了。 对 不是，他这个 很累哦。 女性呢？女性从她的这个性高潮讲，更多的是社会学赋予她的。那换句话说，就是她要学习。女的如果越主动越学习，她越容易达到，如果女的被动的就不学习，她就肯定没有。男的是 这个不太对，我觉得马先生不太对。这个就是 说 女性的她是比较隐秘的，但是不是需要学习的。 好，咱们广告之后再说女性是怎么弄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老师，你说你的动物性是要学习的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那时候而且我生长的年代，什哪有什么性教育，根本没有的。我的第一次，我可以讲一个特别私人的事儿，因为我在北大的时候，曾经在二年级的时候被派去跟留学生合住 啊， 因为我是北京人，北京口音的学生去跟，结果我的那个爱尔兰女同屋很意外，后来她很愤怒，她说你怎么对男女的事情这么一无所知啊？你们国家不进行性教育啊？你说那时候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她整天聊这个吗？ 她整天跟一个苏丹男朋友热恋啊，这动不动就是我一转身出宿舍，他们俩就关上门了。我觉得哎呦就是完全我是没启蒙的那种，所以她非常愤怒。所以你说我怎么可能靠后天学习？没人老师啊。我认为这个马先生，我跟您存疑啊。 但是就是可能女的不需要学习，但马先生说的，我感觉男的可能需要学习。 不对，女的就需要学习。我现在说的学习啊，学习是包括他学习他的情绪的调动。这个不是说我跟另外一个人学，这个内心的东西是学不来的。但是你比如说，很多人很多女孩，她原来没有性高潮，她看过这个 A 片以后，毛片以后呢？他突然跟着学了学，他就开始有，他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主观的调动 啊。 女人肯定不如男人更知道女人，就跟男人不 更知道什么？ 女人啊，你就这么说吧，男人 男人知道的女人往往比女人自己知道的多。 还是没听明白。 我也没听明白。 就是说你了解的女人是局限于你个人，我们了解的女人是局限于不局限于你个人，是一个整体。我不相信一个女人能知道女人的全部，女人知道的都是很局限于自己，包括李银河。 其实不是一样吗？就是说 男 人 也不 知道男人更多呀。 但不一定，男人之间的交流，性交流普遍于女人。就你男人经常说，男人之间说的很多。 你看我这儿还有蔡澜给女人的忠告有这么一句话，说要找男人随便找一个好了，别分年轻的年老的，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不会成熟的。 对，我觉得马先生说的这个，我觉得完全跟我的至少跟我的个人经验不一样。我周围的女朋友很好，最好的女朋友完全在一起，最喜欢谈的津津乐道就是谈男人，而且比较各种各样的男朋友。 但是我觉得就是 挺多的， 可能是这个不学而能，大概有这个哈。但是呢，你要想玩得更舒服呢，确实是需要学习的。就是说老实话， 两方都一样。 我原来不知道，你比如我原来要不看电影、不看小说，我不知道男女要接吻的。 嗯，你看也需要学习吗？ 学 习 吧， 需要学习。 学 还有一个就是，他女人不需要跟女人学习，他有时候是跟男人学习。这男人会指挥他干什么？比如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嗯， 大部分过去，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啊，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接触的很多这个女孩，她都是这种状态。 嗯， 就是她并不会，她看不到那么多东西。今天可以看到，通过网络啊，通过各种太多了，你很容易去学，而且她可以说。现在说这个事儿也不当事儿，茶余饭后都可以说。过去您再说，您怎么之间说也是密室里去说，你也不能公开的去说，对吧？ 但是跟网上那些什么 A 片什么的学，我不明白最后会学成什么样啊？ 这个， 因为那玩意儿都是更高更快，不是更高更慢更强，牛马一般。你说那玩意儿，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也像以前 A 片是一个童话。那个不是个真事，因为他是靠讲。 咱拿那当标准了吗？整天努力。 不是在以前那种信息封闭的社会，他只有通过自己的情人去学习。像你说的这个，比如说女性就跟自己的男朋友去，也有很多这种情况。一个年轻的男孩跟一个比他岁数大的女性去学，因为这个女性更有性经验，所以他是他的老师。否则这个男孩，他不是自动的，他不是自动就懂的，他很笨拙， 一般都是以老带新，互帮互学。 对对对，不管这老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反正老的是带头的。 对对对，基本有时候我们男孩子也希望有个有经验的女人教会我们一些，知道吗？我的被困。